道，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儿呢先要祝所有亲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如果您是还在学校读书的朋友，今天的校园里应该会有不少庆祝教师节的活动。如果您早就已经离开校园了，那也不妨利用各种便利的交流工具，为曾经的老师们送去一个美好的祝福。今天咱们要聊的内容自然也是围绕着教师节展开的。您知道中国古代的教师节是什么样子吗？中国教师节的设立曾经又经历过哪些历史演变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说说教师节的历史，也跟大家分享几位中外著名教育家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我们都知道每年的9月10号是教师节，但是在1949年之前，咱们国家还曾经出现过两个其他版本的教师节。第一个是在1931年由教育界人士自发组织设立，旨在呼吁改善教师待遇的6月6号版教师节。第二个是1939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设立的农历8月27号版的教师节。然而呢，6月6号版国民党政府不予承认，农历9月27号版又因为战争等多种原因没能在全国推行开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行的9月10号版的教师节是在1985年才设立的，而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师节并没有单独设立，而是把对教师的节日庆祝纳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当中。直到1981年的12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与时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的方明和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提及了另外单独设立教师节的事宜。1982年4月，由张承先和方明共同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送到了中央书记处，建议以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号作为教师节的日子。关于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适，方明又征求了冰心、叶圣陶等老前辈的意见。冰心先生建议教师节应该定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叶圣陶先生建议定在每年秋季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新学年的开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国家和社会日益尊师重教了。1984年的12月10号，在北京晚报的头版刊发了一篇文章，王子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王子坤是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他通过媒体把单独设立一个教师节的想法表达了出来。几天后，王子坤又召开座谈会，正式倡议由国家确定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并且将9月的一天定为教师节。随后他又起草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的建议，和其他几位教育家一起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建议。在王子坤的倡议发出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85年的1月21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决定每年的9月10号为教师节。于是在1985年的9月10号，全国的教育工作者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正式的节日。王子坤校长也亲自主持了北师大的第一届教师节庆祝大会。 在大会上，学生们自发打出了“教师万岁”的标语，令人激动不已。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说到了9月10号教师节的设立经过，前头提到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把农历的8月27号定为教师节的日子。那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原来农历的8月27号正是中国最资深最有名气的一位教师孔夫子的生日。要谈到中国古代的教师节，那一定是跟孔子有着莫大的关系。据说在汉晋时代，每到孔子的诞辰日，农历8月27号，皇帝就会率领文武官员去祭拜孔庙，还会请教师们吃饭。当时虽然没有确立孔子诞辰日作为一个正式的教师节，但是教师们在那一天已经开始享受休假、会餐等节日的福利了。唐宋时代，每到这一天，国都和各州府县都要举行孔子诞辰祭典。当时的祭典非常隆重，国子监、书院以及州府县也会选拔出成绩突出的老师为司业，并且把这名单报送朝廷。而这些先进教育工作者最高可以获得500两的赏银。到了清代，孔子诞辰祭典的规模和范围就更大了。成绩最为卓著的教师会在孔子诞辰这一天被授予8品职衔，提升为院长、监院、掌教、管师等等。清代的许多著名学者，比如颜渊、阮元、惠世奇等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提拔的。说到这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教师这个名字大家都很容易理解，通俗一点来解释呢，就是教授传递文化记忆的人。那老师这个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古代不是都管老师叫先生吗？其实啊，老这个称呼是古代对公卿大夫的一种尊称。礼记中就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叫属于天子之老二人，这里的老就是上公大夫的意思。而师呢，一直以来就是对于教师的称呼。唐代韩愈的诗说大家都听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后来就把老和师合并起来，当做了学生对教师的尊称。大家要注意了，老师的老可不是年龄老，跟老张老王的老也不一样，它其实是和师并列的一个尊称。除了老师之外，古代对教师的称呼还有很多，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先生、夫子、师父，还有大家可能不那么熟悉的有西席、教授、助教、博士等等。这个西席似乎有点耳生，它什么意思呢？教授、助教、博士，这不是现在大学里都常见的称呼吗？古代的用法跟现在是一样的吗？您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解释。先说说这个西席，就是东西的西，席子坐席的席。据说用西席这个称谓来尊称老师，是跟汉明帝刘庄有关的。史书中有过这样的记载，汉明帝刘庄是光武帝刘秀的继承人，他当太子的时候拜桓荣为老师，他登上皇位之后对桓荣仍然十分尊敬，他常常到桓荣住的太常府里，请桓荣坐在向东的位子上，并且替桓荣摆好桌案和手杖，亲自拿着经书听桓荣讲解经文。这皇帝为什么要让老师向东而坐呢？原来啊，汉代室内的座次是以靠西向东而坐最为尊贵，所以呢，西席就是坐西面东的座次。这样安排正是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敬。 由于皇帝都安排老师做西席，慢慢的人们就把家庭教师甚至所有的老师都尊称为西席了。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博士。如今的博士呢，指的是拥有或者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不过在古代啊，早就有博士这个词。博士在古代是个官名，秦汉时期博士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来呢就成为了在学术上专通一经或者精通一义、从事教授学问的官职。古代还把博士当作专精某一门技艺的人的统称，比如茶博士、酒博士等等，现在有时候我们也还这么用。这个教授呢，在古代啊，也是一种教师的官衔。比如宋代，在宗学、医学、武学等学科都设置了教授这个职务，掌管学校的上课、考试等事务。助教同样也是一种教师的官衔，专门指的是国子监的一种学官。所以说，现在我们大学里的教授和助教，其实也是从古代沿袭而来的称谓。当然了，在具体的职务内容上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咱们刚才呢聊了古代的教师节，还有9月10号教师节这个日子的由来。那剩下的一些时间呢，想跟大家分享几位中外知名教育家的生平故事。话说在民国时期，有这样一个人，他出身书香门第，却甘愿以农民自居。他受过高等教育，却毕生效力于平民教育。郭沫若先生有这么一句称赞，2000年前孔仲尼，2000年后陶行知。没错，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典范的陶行知先生。陶行知先生出生于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小时候他在邻居家的厅堂里玩耍，看见墙上挂着对联，自己就坐在地上临摹了起来。才几岁的小朋友就如此热爱学习，这个场景就被邻村的一位秀才给看见了，免费给陶行知当起了老师。1908年17岁的陶行知考进了杭州广济医学院，但是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歧视没有入教的学生，所以陶行知入学才3天就愤而退学了。一年之后，陶行知又考入了杭州汇文书院，后来转入了金陵大学的文科，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就赴美留学，研究的是教育。1917年秋天，陶行知先生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担任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务。抗战期间，陶行知先生坚持致力于教育活动，创办了多所学校，帮助进步青年培养革命人才。1946年的7月25号，陶行知先生因为长期的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不幸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实践。1927年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那一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小庄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因为陶行知的巨大影响力，来这所学校报名的孩子是成千上万，学校的桌椅都不够用了，陶行知便请了一位木匠师傅来做凳子。可是这位木匠师傅刚准备好工具要干活，陶行知突然对他说，师傅，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师傅一愣，您这不叫我做凳子，那叫我来干什么的呀？陶行知接着说，我们是请您来做先生的，你教会一个学生坐凳子，就给你一份工钱，如果都教不会，就算你把凳子全都做好了，也一分钱没有。木匠师傅一听是这么回事，也觉着新鲜，就答应了。陶行知又说，你教学生们坐凳子， 学生们也得教你文化知识，看看谁教得好，谁学得快。就这样，学生们一边跟着木匠师傅学坐凳子，一边教他学习文化知识。几天下来，不但全校的凳子都做好了，学生们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的理解，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关于陶行知先生教书育人，还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四块糖果的故事。说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同学，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并制止，让这个男生放学后到校长室去。放学之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经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到了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接过糖果，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的时候你立刻就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这个男生惊讶不已，而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而且有跟坏人做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男孩感动地流泪道歉：“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又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励你一块糖果。我没有更多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这就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观，所谓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学习不光是坐在教室里看书写字，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有学问，只要用心去学，就会有所成就。 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教师节，咱们刚才聊了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几个小故事。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一位外国的著名教育家，他就是出生于乌克兰的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苏霍姆林斯基。当老师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苏霍姆林斯基从17岁就投身教育事业，到他去世之前，他在家乡的一所农村学校里当了22年的校长。在苏霍姆林斯基领导的巴甫雷学校里有这样一个观念，没有差生，一切孩子都能被教育好。关于这位教育家的故事有很多，我们简单来说几个。比如有一次，一年级的学生季娜祖母病得很重，季娜呢想给祖母采一朵鲜花，但是当时正是严冬，她想到学校暖房里有很多鲜花，就忘记了学校的规定，到暖房里把最美的那朵花给采了下来，正巧被苏霍姆林斯基看到了。校长先是很吃惊，但他很快注意到了孩子眼中那种无邪恳求的目光。他向季娜问明了情况，然后非常感动地说：“季娜，你再采三朵花，一朵给你，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另外两朵送给你的父母，为他们教育出了一个善良的人。”对于那些难教育的学生，苏霍姆林斯基更是有一套。比如有个叫高利亚的学生，懒惰成性，还常常骗人。高年级学生植树的时候，高利亚有意去破坏树苗的根部，还向全班同学夸耀自己的行为。还有一次，他们班级去森林远足考察，他一路上乱蹦乱跳，还登上峭壁往下看。老师提醒同学不能走进山沟的边缘，跌下去会十分危险，高利亚却突然高声喊道：“我不怕，这个沟我滚下去过。”说完还真的就卷起身子滚了下去。 对于这么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坏孩子，苏霍姆林斯基先是去了他家，通过家访发现高利亚其实是个非常不幸的孩子。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又犯了罪，被判处10年徒刑。高利亚从小住在姨母家，而姨母把他看成是额外的负担，这就是他的家庭背景。苏霍姆林斯基分析，这个学生表现出来的缺点，其实是在向周围的人对他的冷漠表示抗议。有一次，苏霍姆林斯基发现高利亚正在单独玩耍，就把这个孩子叫到了生物实验室，要高利亚帮忙挑选苹果树和梨树的优良种子。虽然高利亚装出一副不屑的样子，可是孩子的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他们两个人一起挑选种子，干了2个多钟头。当班主任再次去高利亚家家访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家里施肥栽树。老师因势利导，在班级的栽树活动中让高利亚去指导别的孩子们，及时鼓励和温暖这个孩子的心灵。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的高利亚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这儿也可以看到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信念，他爱孩子，关心尊重孩子，相信一切孩子在教育中都能够向好的方向转变。教师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业，更是最崇高的职业之一，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今天关于教师节的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还是要祝所有敬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送出一首 You Raise Me Up。 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then I am still awake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And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here is no life,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each soul.